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好啦，光明顶今日嘅话题叫做鸡同鸭讲，咁啊研究一下今时今日咧呢个特区啊，嗰个英语啊兼啊呢个所谓母语沦亡啊嘅验尸报告，咁咧就今日嘅传真热线就23390209，已经有位 Cindy 啊传真，非常同意各位嘅意见，本人不幸啊于回归前成为公务员，顶唔顺， 非常顶唔顺， 俾唔某位高官佢话 咩名啊？ 以你读啊，你读咧， 黄永平咯、 啊，以达咩、以咩？ 佢嘅级公务员没有水平的级公务员的所 有啲同事，即使中英文了得，写报告嘅时候、文件嘅时候，亦被其上司改为 vigorously promoted 之类的东西。 呼呼呼呼添啊！唉，呢啲 即系呢啲咧，你施政报告咧，你用中文行先。英文跟后咧就肯定系咁死，本来唔紧要，你可以写中文先。但你写英文嘅时候咧，一定要换过另一套脑筋去重写。你年纪越大，阅历越多咧，越唔相信有翻译呢样嘢。特别系中同英之间，特别系中转英啊，英转中都还好，中转英系冇、 可以揾钱钟书噶嘛，系嘛？啲大师 死咗啦， 大师得唔得？ 唯一一个大师瓜埋老衬啦，打你咪7月14揾个文秘可 call 佢上嚟同你改施政报告啦。 佢而家就系嗰种逐字逐字翻 译，系啊，可以噶， 文秘啊呢种 系啊。嗱，刘世良仲有啲乜嘢吓可以 English 都好嘢， 拎出嚟大家欣赏下嘅。 我哋睇翻2003年施政报告啦，第60段又系讲到今天。我们处身于一个关键时刻。 啊，这个首先这个中文呢叫充满胆固醇，不要说英文先。 仲有 中文本身都有问题。 喂，现在有问题啊。今天我们处身关键时刻就已经到了。已经够了。使什么处身于再加上一个啊。 这个是内地中文的用法。 喂，时刻有何为一个啊？ 一个时刻。 一只一条啊。时刻就是时刻。中文呢是没有这些这样的，即是好像英文这些叫做Countable， 即是可以数啦，可以数得到嘅呢啲咁嘅嘢噶嘛，系嘛？譬如话我没有子女，你唔需要讲我没有任何子女噶嘛， 一个子女啦。 当你话我没有任何子女时候，你系讲紧，你系用紧鬼佬英文嚟去谂嘢嘛 ？I have got no children， I haven't got any children。人哋鬼佬啊都觉得 Andy 系一个多余嘅字嚟嘅， 系嘛？ 系咪啊？何况呢啲即系呢啲全部，你而家想讲呢个？今天我们处身一个关键时刻，睇个英文。 英文点讲啊？陶杰 ，Today we find ourselves at a critical moment。吓，呢啲咪就系戆居咯。 吓，又戆居。 最最直接嘅英文讲法 ，We have come to a critical moment。Come to 啊， 系嘛？就咁已经得，使咩？ 做心水。 We find ourselves at a critical。 我揾到我自己得唔得啊？你有冇？唉，你呢啲 系嘛？即系呢啲 吹毛求疵真系 多余啊！呢啲即系我以前英文报纸做啊，呢个写啲英文出嚟，即系俾个鬼佬啊！个文稿编辑挂你啊，真系 唔系喎嗱， 炒咗即炒啦咁啊！ 譬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嗰啲土人咧，佢同英国人接触之后咧，佢啲土话加埋英文，佢又发展出自己有特色嘅英文出嚟噶嘛？ 以前喂 通商讲啊，陶杰咪一样有嗰啲杨敬兵嗰啲 有， 即系通性英文咪一样。 香港唔俾发展呢啲英文先。 嗰种英文咧系永远停留喺咧喺街边咧。卖生果嘅嗰个层次， 即系而家喺电视。 但你而家讲紧系一个香港嘅元首，喺一个电视嗰度咧，系对住600万人咧讲紧佢嘅施政。呢样嘢 用中文讲噶啦，冇所谓噶。 呢样嘢咧系一个咧，唔同你喺杨敬斌嗰度，唔同你喺嗰个街市度买菜。 嗯嗯， 系嘛？呢个有水，有一个咧阶级之分。啊，即系你等于写，你等于去茶餐厅。 嗯。 嗰、那个伙计，你系扬州炒饭， 扬州饭， 佢写中文都系咪扬？佢一定写牛羊嘅羊， 系啊， 吓饭，佢一定写作饭个饭， 或者冻柠水画个柠檬添。 系柠水，你唔会即刻嗱嗱声话个伙计，你写啲中文错别字噶嘛？因为呢个佢系茶餐厅工作语文嚟噶嘛。 喂，道杰，我又唔赞成你讲法。如果我哋嘅管治水平系茶餐厅嘅水平，咁呢啲英文有乜所谓先？ 咁啊，咁啊， 你真系吹毛求疵啊！我都话， 以前香港咧就系咧一间咧。即系点讲啊？头等舱，而家咧 即头等机舱啊，而家变咗呢个叫做人蛇船嘅底舱啊，咁啊用翻呢种呢种 厕所都冇啊，嗰度污染到好紧要啊！ 即系呢啲咧，即系有时真系好难定啊！听众阿明话有两个大陆式嘅中文术语严重污染香港，香港 quality 喺大陆，香港人用质量，我唔明白 quality 与量有何关系？为什么不用原来惯用啲品质或质素？佢就讲质素都啱啊，大陆系叫素质， 素质 系啊，素质系错，质素系啱。唔系咧，唔信咧，你请翻阅参阅香港文字专家容若喺两个月前喺香港某本月刊专门考据，佢系认为系质素， 出本书 唔系素质。佢话凡亿字都加上个字，呢、這个又系大陆佬梗系咁啊，一个亿、两个亿，亿已经系数量形容词，怎么可以加一个量词呢？以上两种用法不是没有文化的人用，常听于国家领导人口中，甚至出现在法律条文之中。这个讲得啱啊。 嗯。 即是一个人，你讲你个真正做一个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你应该是由中国语文那里呢给返少少尊重他。给返少少呢尊严俾佢，你先爱你嘅语文，后爱你嘅国家。 等于其实四九年之后咧，大陆发展出啲用字咧，我初初觉得好奇怪嘅。譬如我哋即系我读书嘅年代咧，上去交流咧，咁佢会问你你搞乜嘢？咁我哋就会话我哋读譬如读历史嘅就读历史啦，读咩科啦？咁佢就唔系嘅， 搞乜嘢 搞历史嘅？ 哦，呢、這个 搞咩专业嘅？即系我 搞咧，即系 初初就拗晒头嘅，真系 就工人阶级啲，即系点解咧？因为咧。其实你识法文呢又觉得冇咁唔合理。 有法文。 法文有个字呢就叫 fair。F-A-R-F-A-I-R-E。 哇要个喉咙定出嚟。 佢係有少少搞嘅意思。即法文又系呢即点讲呢 唔会 喺呢啲粤语电台讲。佢有少少咁嘅意思。但你中文个搞字呢就好白搭。 唔系如果你用广东话。 男女又叫开搞。 係啦咁就。 开搞啊！ 又嚟啊！又嚟啊！ 咁咧，即系你又搞科研，又搞历史，历史点搞咧？ 搞政治 啊！乜问题咧？就对于广东话嚟讲，仲多一个别字， 负面嘅意思嘅。 仲有一个别字，搞面粉又唔系呢个搞，系剔手边瞓觉个搞。 嗯， 就唔同， 即系好 高矮嗰个高啊！ 嗯 啊，嗰个叫嚼啊，嚼东；另一个叫搞，搞东，搞东乱。是两回事嚟喎， 搞动乱啦。其实以前我觉得八十年代我哋系少用呢啲字嘅，譬如咩成功落实啊，咩打造 加大力度 呢啲，加大力度啊呢啲啦。 点样加大力度法啦？ 加大咩咯？ 咪就系咯， 语文嘅力度咯。 即系呢啲咧，即系你话梁鸡同鸭讲就咁噶，唔系话净系而家中英文不通，而系根本上香港人咧，以前咧系一个。较为健康的一个中文的教育长大，而家冇办法适应咧，系深圳河以北的嗰套啊，咁嘅异化。 但系英文又唔掂，就两边。 英文又唔掂，好啦，而家变咗咧， 就两边不适应。 其实根本两头唔通。你话母语教学讲系乜嘢叫母语先？你厘定咩叫母语先？系咪就系呢一种咩处身于一个我们处身于一个关键时刻？呢啲系母语。 积极推动啊嗰啲。 透过咩嘢呢啲就系母语先，唔掂啊嘛！好啦，咁英文嗰度又唔掂，咁样点搞？ 咁咪得揾外籍英语教师嚟补飞啦！ 英语教师 喺度踩啦， 就 踩我哋啲 English 啊， 就唔系话净系 又话人哋融入， 系啊，教佢 唔 实。政府举几个例子啊，大佬又有澳洲嚟啊 ，John Wong 又猛讲正， 又有加拿大有英 国啊，又话猛赞。 外籍英语教师嚟到香港咧，你应该俾翻个自主权佢教，你唔好执一扎咧呢啲教统局咧编好嘅嗰扎咁嘅伙伴俾佢教。 死啊！ 唔系，同埋我觉得 你先系利用。 唔系呢个政策个原意系好嘅，我觉得讲句公道说。 系啊，系咁梗系啦。 但 系 问题就系学校啊，香港个学校个环。景啊， 系 啊，其实系即系嗰个校长或者系佢管理底下嘅学校，其实好封建同好保守噶嘛。你点可以接受到一啲外籍嘅人喺度 教 教 乜？ 你啲老师会唔会主动同佢哋 social 啊？冇啊。 同埋我唔知教乜啊，就系当年我记得我读书嗰阵咧，读大学啊，香港大学，咁啊第一堂咧就请咗胡大壮啊，胡汉卿大壮嚟讲啊，佢讲书又话咧，佢话咧，佢读咗好多年书，又读法律好劲啦，咁啊就。嗰陣考律师牌呢要去英国考喎。咁呢佢去英国住宿舍。咁第一件事就死啦。点解学校冇教我点样开灯山灯英文嚟 讲。唔系吧。 唔识讲死火。 真系咪 open the light 囉。 open the light 佢就讲。 山灯咪。 shut the light 咁啊死！ 系啊，而家真系有咁噶， 唔系啩？ 系啊，你用中文启动先啊嘛，嚟到个英文对号入咗嘛， 啊， 佢又唔知道有 switch on switch off 噶嘛， 咁佢话死啦，啊，咁啊跟住咧就寄语心肠啦，哇，你哋班大学生唔掂噶，你哋要学啲普通英文，哇，啲日常交往都要识噶。 但香港嘅课室系唔教普通英文噶， 系啦， 因为佢系由文法啊，由 主要教 写信啊。作文啊嗰度咧教嗰啲咧，即係好四平八。佢教英文，佢教中間嗰層，佢唔教底啊， 又唔教上。 其實真又唔教上喎、啊，上嗰種咧就即係點講，好優雅嘅英文係用嚟咧辯論啊，用嚟表達。 即係肥棒當年成日用嗰啲、啊。 即係或者丘吉爾嗰種，佢又唔教上，佢又教又唔教下喎、 啊。啊，教你點樣去生。 講價。教你点样去打猎、啊， 买嘢 系啦，好似 喺市场买餸。 各位系啦，各位听众可以谂谂，如果你系英国一个小镇， 嗯， 咁就死啦！ 你系英文叻啊嘛， 系啦， 你去，我听日话，我咧要啊，想托你啊，去喺英国同我去个街市咧、 啊， 去斩翻几两嘅 排骨翻嚟啦， 排骨兼猪腩肉， 点解英文讲？ 嗱，我唔要猪扒啊，猪扒系人都知啊 ，pork chop，pork chop， 而家呢啲就十几岁 腩肉兼排骨 就啊，你识唔 识？识唔识先？ 咁啊，梗系唔识啦，唔知边度买都唔知喎。 系啊，咪就系呢度，即系呢度死啦，即系呢个生活英语嗰度咧。本来咧，你有英籍教师、外籍教师系好，点解咧？你要鼓励嗰个外籍教师，其实喺课余，譬如话周末， 即系非正式沟通， 非正式沟通，带啲僆仔去佢屋企，带佢行山。嗱，你第一讲到一带佢行山就。在个生活层次去沟通，嗱、 嗯， 比如个先生话你带我行，点样行薄扶林水塘啊？ 嗯、 我系一个喺呢度，我系一个作客异乡嘅外国人，咁咧嗰啲细路仔会当佢系朋友啊，行呢条路咧咁，带佢行路嘅过程就自自然有英文沟通。嗱呢度即刻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一班有成四十人， 点带先？ 我点会带佢行双花噶？第二。有冇买保险？如果呢四十条僆仔有个突然间失足跌咗落山坑，呢、這个鬼头鸡手鸭脚，到时阿妈听日拍走去校长室拍台拍凳话靠害，嗰时边个负责？到最尾变咗个问责制啊！啲校长主任即刻谂问责， 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咯， 系咯，大 系啊， 大波啊，不如少一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多事不如少一事咯， 都系唔好搞啦，都系唔好搞啦，不做就不错，少做少错。 唔系，我反而惊啲外籍老师去到咩 pork full lamb 衰汤啊， 或者去到 wampo 大刀啊，咁样 动心脑啊，知唔知啊？ 都咪带埋啲学生迷路，要直升机救佢哋啊！真系 咁样，呢个咁样，呢个咧就。呢、这个咁嘅拼音咁粗嚟嘅呢个街名咧，就唔系阿董而家开始嘅，殖民地嘅时候都有噶啦。譬如话你唔信咧，你走去铜锣湾，嗰条铜锣湾道就唔系叫 Causeway Bay Road， 铜锣湾 叫铜锣湾 Road 嘅。不过咧，即系呢个咧有一个分别。你头先讲个环保唔系铜锣湾，环保系一个 地名嘛，系咯， 佢本身系啊，佢唔系一个专有地名嚟嘅，佢本身系一个概念嚟嘅。咁你就應該俾埋譯埋環保嗰個名詞，俾翻鬼佬睇。哦，原來呢條道路我哋係用嚟紀念， 你有個意思噶嘛？嗰度 係大佬路好似垃圾堆填區喎， 係嘛？ 改名叫咩咧 ？Rubbish Road 啊，所以即係咧呢啲，即係冇乜邏輯咯。啊，開放嘅全真熱線23390209，光明頂主持人陶傑、劉西良、黃威倫。 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黄慧伦，光明顶。 光明顶今日嘅话题系鸡同鸭讲。 其实我就 黄慧伦，你所楼上有个传真、哦。 是啊，都好耐之前嘅传真嚟嘅。不过即系听落去都即系点讲啊？你头先讲嘅话。特区英文维和香港六年啦，咁呢个人假设依家读紧大学嘅话咧，应该系接受紧呢个 产品 新英语嘅 受害人啦，受害人。 唔好，佢读得好噶。嗱，佢话咧，佢咁讲，佢话 即 系系啦， 呢涉及嗰日嘅讲大学嗰个话题。 我哋讲美国啊，话香港对美国嘅研究好少啊，咁佢就反驳我哋嘅。 系啦，于是佢反驳用英语写嘅吓 ，There is course about China-U.S. relationship。at Hong Kong 乜嘢大学咁啦，唔讲边间啦，咁啊死啦 ，there is cause 喎， 咁啊大劑啦。 佢話有課程嘅。 有課程嘅，如果用中文嚟講就是、啊呢間大學咧就有中美關係嘅課程。咁但係咧我呢啲咁嘅。即係英語咧，係啊，孤陋寡聞都未聽過咩 There is cause 啫， 同埋咩叫 China US relationship？ 唔係 Sino 咩？喂，我記得以前讀唔係 Anglo 係嘛 ？Anglo Chinese Anglo 係英國啦 ，Sino Japanese War 嘛，以前我哋讀書即係中日戰爭。咁、如果中美關係係咪應該 Sino US relationship 咧？即係如果用啲比較 用翻傳統正統係，不過咧英文有轉化，而家講 China US 都唔錯曬。 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There is course 嘅喂，呢个课程 a course 咧有一个课程， 系啊， 呢个一定要讲英文咧，佢有一个理性游戏规则，一定系有几多课讲清楚。 即系举个例，你如果去法庭，你话人哋偷咗我把遮，咁你唔通你话啊，我唔见咗 umbrella， 咁就唔掂嘅喎，一把几多？ 咁你写英文嗰度 there is course， 系啊， 写中文咧唔系，我们处身于一个关键时刻，咁啊识一个喎， 呢个就 即系你话死唔死啊？ 系啦，咁仲搞嘢就系咧，下一句仲攞命喎 ，it teach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嗯， 好啦，冇所谓啦吓。Both economically 唔係啊，有所謂啊。 Socially 嗱，我想講就係 both 就冇理由三個叫 both 噶。 唔係啊，有所謂。你話 it teaches 咩話 ？The relationship 哦，呢個咧首先咧，你一個課程本身係唔識得教 噶嘛，邊個教？ 你個英文咧不能夠講一個死物咧 ，it teaches 噶，係嘛？應該話 it is about， 佢係關於。 咁、如果你係關於中美關係呢，如果你要講三樣嘢就話 ,it is about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政治、經濟同埋社會 就唔係好似佢咁寫咗 ,it teach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呢個咪中文行先。 係啦，跟住 both 仲要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and socially。 both 即係兩尾啫。 係啦，咁 點會有大雞三尾送多個呢， 就加埋政即係政治社會。 經濟、政治同社會。 跟住加埋個 both。 冇错，不过唔可以还错嘅。点解？听众全真，顾客永远是对的嘅。 冇啦。 但系其实黄慧伦，而家我觉得新一代咧，佢哋用英文嘅机会系多咗嘅，因为成日上网啊 ，send email 啊 ，ICQ 啊咁样咧，即系好多都系用英文噶。 照理就 系 嘅， 应该系即系个用英文嘅机会多咗，个水平应该会高 的。不过佢谂佢哋都系同自己啲 friend 倾偈噶。 ICQ 嘅英文系牙牙乌嘅啫， 乜 答头系啊。 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你一好。好唔同以前啦，以前我記得我讀書嗰陣咧，英國佬仲喺度咧，一個叫做 BFBS 啊，即英文啊，大家可能未聽過，後生人叫做就是、British Forces Broadcasting Station， 即係英軍嘅廣播電台。 啊、 英軍廣播電台播咩咧？梗係播英文歌啦。咁播俾咩人聽咧？梗係播俾英軍及其家眷啦。咁所以成個電台咧就講英文喎。咁、加上咧就有呢個英國嘅最新流行曲介紹。咁、所以三個鐘頭咧，你學好多英文，又有啲廣播劇，咁將啲英國嘅 BBC 啊，或者英國嘅其他獨立電台啲節目咧，就等曬落嚟。我最記得佢哋咧就試過將啲偵探小説咧，就用廣播劇形式講出嚟嘅，喺嗰度先聽到嘅。 做埋 係啦，咁於是你聽到，咦，好入神喎，好有興趣喎，咁於是你就會跟落去啲英文，咁然後你就會學噶嘛。 你唔好話咁啦，已經冇咗啦。電台啊，黃慧倫而家聽英文歌都少啦。咁電台你有幾多聽到英文歌？ 咁只要你而家連英軍電台冇咗， 呢個商台有責任啦。喺廿幾年前。呢个商台有十大，唔系劲歌金曲，系十大英文歌，主持人叫钟晓薇， 未出世， 样靓声甜兼中英文流利， 嗯， 吓系佢可以随时揽个英文台做主持英文节目，冇人听得到系本地人， 就介绍英文歌 啊，好后生啊， 嗯。 即而家當然唔係啦，即係你嗰陣時有一陣咁嘅人，你知啊？ 唔係嗰陣時冇埋嗰個社會本身接觸英語媒介係多啲嘅，其實。而家我諗八十年代就即係本土廣東話文化興起之後咧， 你以前啊落樂事啊做打碟嗰陣時啊，你聽佢講隻英文歌啊，嗰、那個發音啊 ，the sound of silence 啊，打隻咁嘅歌。个发音都准啲啊！ 唉，依家唔同啦。佢上次话 ICQ 有人约我食饭 ，Tomorrow eat lunch 啦，咁真系食唔落去真系。 乜乜乜啦咁啊 ！ICQ 英文 乜乜啊咁 或者我瞓噜啊，我瞓噜啊，啊夜啦，我瞓噜， 我瞓噜， 我瞓噜就 L 噜啊，老平嗰个老啊，我瞓噜啊，啊你咁你学呢只咧中英交集咧，真系惨啊！啊个仔第日大个咧，即系啊 sleep 啦咁系嘛， 咁唯一方法就系送佢外国读书嘅啫， 咁啊世人教英语都冇用 啊，系咪个个有咁多钱啊？同埋去到外国读书，读到 可能都喺唐人街学埋嗰啲。 即系头先我啲英文嘅啫， 可能咩咯？啊 ，Young Chow Fly Rice 咯，Fly Rice 咯，学呢浸咋？即系唔系？唉，所以即系你又叫啲仔女去边度？即系变咗国际孤儿， 两头唔到岸咯。而家 人人鬼唔鬼？ 中文又唔系好嘅中文， 呢、這个叫语言中阴身啊，知唔知啊？即系呢啲叫中阴身啊！我人一死749日之内，佢未到做鬼。但又唔翻翻阳间， 都唔知点算。 喺嗰条深圳河行嚟行去，又唔上北上，又唔南落，呢个叫做中阴身。而家香港你睇到呢啲就变咗处于呢个叫做中英语文中阴身阶段，六年都仲未曾可以揾翻个阿妈，唔论你系人定鬼，投胎做翻个健康啲嘅人。 不如我话你，唉， 搞到咁，好啦， 因为你亲英啊嘛， 低同立讲讲完，唔系喎，头先你听英军眷属，未听过， 我抵晒啊你，都未听过英军 眷属，你人爹亲娘亲不及英军电台亲，好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刘世良、王伟伦、陶杰光明顶，听晚再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